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97集。虽然才五月份，但这几天非常炎热，沈西以为没人看到，换左手写字，一下一下的碰下就加，每回换行都要贴住，而后一点一点的缓缓离开，到下次换行又再贴住。殊不知老师在讲台上能将八排尽收眼底，夏九家全部反应就是没有反应。杨树果再次感觉夏九家太乖了，没有主见，是被沈西拐带到那一步去的。至于那天的倔强，大概只是沈西事先讲了什么。 真就这么放任下去？校长、副校长、教导主任并不了解夏九家和沈西，但我作为班主任还不了解？唉。 杨树果继续讲解卷子，到了倒数最后一题，他叫起安仲， 说说一二三份解题思路。 安仲正在琢磨自己手腕的伤呢，冷不丁被人叫起来，有些懵逼，瞪着卷子吭哧半晌说不出话。 安仲，在考场上能写出来，在教室里讲不出来。你的80分是你自己考的吗？你在班级46名，学年841，是你自己考的吗？ 安仲明显非常愤怒，但脑子不大灵光，想不出要说什么。夏九家知道杨树果也明白安仲是自己考的，但他想用这种刺激教育方式让他感觉受辱，从而更加努力，深深憋一口气，并在期末证明自己还能继续进步。杨树果一直这样为分数想尽办法，他每讲一课都连珠炮一般在课堂上念出相关的常见题型，让学生们在课本的空白处抄下题目，如果抄不下就贴条。他看过很多教辅和卷子，总结的东西相当之多，大家每节课都忙着刷刷的写题，根本没有办法注意其他的事。而到下一节课，杨树果一进屋就会抖抖小指，考上节课念的东西，还让家长每天签字。可是夏九家总觉得分数提高一分两分，甚至10分20分，真有那么重要吗？他这种教育手段会摧毁一个人的自信，而不自信甚至自卑能影响一辈子。看着杨树果，出乎意外，夏九家竟替人开口。 是。 全班同学看夏九家，夏九家坐在远处把着桌边替安仲回答。 确实是，我问过类似题目，那时他全都会做，这几分钟可能短路了，忘了当时会的东西，很正常。 听夏九家如此维护，安仲整理思路竟然看明白了，捧住卷子讲解步骤。 坐下吧。 忽然之间对夏九家，杨树果觉得自己并不了解，他总以为夏九家很乖没有主见，其实说不定他才是最坚定的。他的眼神与那个时候一模一样，非常平静。 算了，不管了。 既然校长都不管了，那他也不管了。一天都在讲解卷子，夏九家虽然全会，也仔细地听，因为老师经常提到衍生内容。晚上两人出去散步，不过因为必须低调，又是什么都不敢干，单纯的绕着操场溜圈。回来时在半路遇到小弟前后，前后宿舍没水，半夜出来买水。小八卦前后一向很八卦，对重大新闻永远不放过，高一报到那天就八卦于中山，高二开学那天又八卦杨树果。 哎，沈哥夏哥，几星期前通报批评那对基佬，我有眉目了。 沈西一听就明白前后并非当真指导。 啊，什么眉目啊？ 居然是咱高二学生，而且据说啊，在学习上巨猛，这次成绩也没下滑，R中决定不予追究了。 又是你妈告诉你的？ 她也不清楚，这是全部信息，高三年级组长知道，但是没有说出人名。 你这算什么八卦呀？ 没完呢，我估计吧，是齐暖。 啊？ 齐暖吧，长着娃娃脸，还真有点那意思。孙菲菲和李霞肯定不是，都是女的。夏哥和沈哥肯定也不是。 为什么夏九家和我肯定也不是啊？ 您一看就钢铁直男啊，肚子上有八块腹肌。吓到他吧，我感觉他不喜欢男的，也不喜欢女的，他只喜欢学习。 行吧， 我是既不喜欢男的，也不喜欢女的，但也不是只喜欢学习。 什么意思啊？ 前后看着半夜回来的两个人，接着忽然有了一种恐怖的感觉。 该不会，该不会，该不会，该不会， 嘘，你和安仲知道就行了，再传出去，沈哥弄死你俩。 夏九家觉得，一来让人乱猜对齐暖不是特别好，二来自己也没那么抵触。他知道前后虽然八卦，但是人挺精明，心里有谱。 你们两个在校园里牵手来着啊？对，那对基佬威胁学校说要转走，沈哥你就忍心丢下我俩？ 嚷嚷什么，这不没事了吗？只是策略而已。 哇， 回到寝室楼中，想到他的洞宝主动承认恋情，而且还是两次，一次是跟学校，一次是跟朋友，沈西心头情绪奔涌，仿佛可以冲破皮肤了。 洞宝， 嗯， 你刚刚打破约法三章第一章，你真的是已经那么喜欢了吗？ 还行。 冬，自从上回接吻再也没有亲过。 之后两个周末，因为马上期中考试了，有个外县室友没有搭车回家。 这里是宿舍楼里，不要乱来。 沈西四处看看，因为已经熄灯，一片漆黑，只有楼梯拐角处的小安全灯发出的幽光，为晚归的R中学生照亮他们脚底的路。五月份的 CC 室晚上还有些冷，因此沈西穿着外套。他脱下外套，一团一把罩在拐角那个小安全灯上，而后转身靠着，用修长的小腿顶住深色外套，楼梯拐角顿时变得漆黑一片。这里没有窗户，沈西一把拉住夏九家的手腕，拖到自己怀里，低头就吻。夏九家也没太挣扎，这回的吻更加激烈，沈西用力地摩擦着夏九家的舌尖，最后反复舔弄夏九家的上颚，一路探到喉咙，又再卷入舌下，轻轻碰住系带两边，将口腔内的气息全部掳走。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吻法，可是却能给人心理上的满足。夏九家觉得自己越来越怪，竟然在公众场合干出这种事情。六月，新的一年高考到来，R中再次拿到文科理科两个全省第一，发过两篇神作，打死拖延症和要当强迫症的高三学神尹礼，总分717，第一名；一个漂亮妹子，总分715，第二名；文科班的两个妹子，总分分别是690与686。让R中拿到十年来的首个文科状元。尹礼与沈西一起参加过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，有着坐了来回80个小时的火车轮班睡觉的珍贵的革命友情，关系不错，何况还在一张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。 沈西礼貌性地问尹礼报考了哪个学校，尹礼说清华。沈西又礼貌性地问尹礼选择了什么专业。 建筑，我爷爷我爸爸都是在设计院工作的，他们说即使以后不回 CC 想留在北京，他们也能请人安排好单位，叫我学这个。在那些地方如果有人罩着呢，工作升职都会比较容易。 沈西忙说恭喜恭喜，还对夏九家说尹礼这一辈子顺风顺水，前程锦绣，已经可以预期是宽敞笔直的一条大路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